講下戒啊，就有三歸五戒，然後菩薩戒，就出家者咧，咁啊亦都有三歸五戒啦。每一個出家人咧，在先出家都係受三歸十五戒，咁跟住咧就三昧十戒，係比丘戒或者女眾咧係比丘尼戒。嗱咁啊，唔論任何一種戒法，都係以呢個五戒咧係為一切戒之根本啊！佢個五戒就係唔殺生、唔偷盜、唔奸淫、唔妄語、唔飲酒。咁啊，能持呢個五戒，就可以得翻呢個人生，可以留翻呢個人生啦，為呢個修行之本。嗱，咁啊，持戒就係為呢個學佛嘅基礎啊！好似我哋起屋，首先你要堅固呢個地基。呢、这个地基稳固啦，咁啊，然后就可以一层一层咧，咁啊，照你个目的啦，你应该起嗰一层咧，你咪地基稳固啦，你咪照你自己个心愿啦，一层一层咁咪起上去咯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呢个地基都打唔好，唔稳阵啦，你又点可以照你原先个心愿啊？应该建几多层？一层一层起上嘅咧，咁啊肯定唔得啦。等于话上盖太重啦，咁啊下边个地基都冇咁坚固，咪实冧啦，实行砸冧啦。所以我哋冇法子可以轻视，咁啊必定咧呢、这个地基稳固，照呢个力学咧算得清清楚楚啊，咁然后先至可以咧照你原先嘅心目中应该起几多层，你咪一层一层起上去咯。其实我哋持戒亦复如是啊，系为一切咧学佛法最基础。我哋是否佛法学得好？我哋是否能够可以啊弃烦恼？以我是否可以了生死成佛道？咁都要睇下我哋是否系持戒啊。咁啊，若啲持戒持得好啊！咁啊，冇半点个违犯啊！咁啊，即是话人格嘅完整啦。咁啊，人格完整啦，咁啊，从人道之中啊，慢慢咁啊，一步一步咧，咁我哋修行上去，咁啊，就可以得断烦恼，就得解脱啦。嗱，咁啊，戒律我哋刚才讲过有好多种，所谓三归五戒、菩萨戒、十善戒，同埋出家嘅比丘、比丘尼戒好多。但是我们如果将它啊这种的功能这方面来讲呢，就是约埋一个就是它的止持，一个呢就是它的坐持啊。那什么叫它的止持呢？所谓知恶莫作，止即是停止啊，凡一切的恶法那些不正常的行为，以及这个不正常的心理啊，我们都要停止，唔好去做。所谓知恶莫作啊，同埋呢一个止持咧，就系、是、在呢个消极呢方面用功，在呢个消极呢方面嚟讲噶。我自己修养啊，要停止一切嘅恶法，咁啊叫你持戒咯。等于话你为咩事咁受戒？你为咩事咁持戒啫？都系目的咧，想啊停止一切嘅恶法。咁啊，止息一切唔正常嘅行为，止息一切唔正常嘅心理，我哋能够真正诸恶莫作啦，做到停止一切恶法都唔做，一切唔正常嘅心理都唔会生起啦，咁啊叫做持戒咯，咁啊叫做止持，即系止息一切恶法，呢个人就叫做持戒啦。咁啊叫做止持，就系在消极呢方面个人嘅用功嘅。嗱，咁啊，作持咧就系、是、众善奉行啊，作者即系做人，你去做，咁啊先至叫做持戒。如果你唔做咧，咁你叫做犯戒啦。嗱，咁呢个作持咧，既然系众善奉行啦，就属于呢个积极呢一方面咧去用功嘅。嗱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首先对自己要修养一番啊。咁啊，叫做止持啦，要止息一切嘅恶法、恶念、唔正常嘅行为，例如有关人道杀妄，我哋自己咧绝对唔能够做。 那咁如果话忠善奉行咧，我哋就要做啦。我哋自己唔好做呢个人道杀网，咁啊进一步咧，亦都劝啦，任何一个人，如果同自己有唔听自己话嘅，我都要教佢啦，系戒杀奉生。不要做这个奸淫之事，不要偷呃拐骗，不要作大妄语，不要饮酒。如果你这样去教化人，你这样去做就叫做持戒了。如果你不这样去教人，那么叫做犯戒。所以戒律虽多，就不超出一个叫做止持，一个叫做作持。止持我再讲一次，就是诸恶莫作，是在自己这个修养这方面来讲的。作持呢就是行菩萨道，道众生，你不要只是自己做个照料看的算数，你应该将你自己所学修养所得，那么尽量呢去教化别人，亦都令到别人呢不要做一切的恶事，不要呢起一切的恶念，这样做呢就叫做持戒，就明白他的作词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他道众生去教人呢，那么他就犯戒了。所以戒虽多，一个是他的止持，那么一个呢就是叫做是作词。那么持戒呢能够破什么的烦恼啊？那么布施就可以破这个贪贪烦恼啦。那么持戒就能够破什么的烦恼呢？就能破贪嗔痴三种烦恼都能破。我哋持戒，如果我哋持呢个不杀生戒，就可以对住我哋嘅亲恨。我哋如果杀鸡杀鸭嗰阵时啊，或者我哋捉佢唔到，或者你想杀佢嗰阵时咧，佢个头咧拧歪啲咁多，等你冇杀得咁愉快、咁顺利咧，你个心梗系怀恨噶啦，哈！你只死鸡死鸭。你死到临头仲想躲避，咁你个心就怀恨啦。咁怀恨咪亲恨咯？好，你仲避得嘛？你就将佢个头啊，条颈啊，揿住扭一扭，睇你仲点样作坏？呢啲属于亲恨心啊，属于怀恨嘅心念啦。嗱，咁如果我哋持呢个不杀生戒，咁你都唔杀生唔害命啦，嗰啲鸡鸡鸭鸭鱼虾都唔会到你手上俾你杀啦。你仲必须用呢个亲恨呢？所以我哋持呢个不杀生戒啊，就可以对住呢个亲恨。嗱，例如我哋汤鱼，我亦都见过嗰啲大条啲嘅鱼咧，嗰啲力量啊大啲啦。你想汤佢嘅时候，佢知道痛啊嘛，佢条尾摆一摆啊，嗰啲力量咧就可以将你个手咧拍一拍会痛嘅。咁啊，到时你有乜办法呢？你只有等佢唔喐。啊！等佢静啲，你一刀咁啊，削落去啦。咁你话系唔系呢个亲恨心咧？等于话你刚才我想帮你，你就反抗啦。咁条尾一摆，我只手就俾你摆痛咗啦。啊！家下你唔喐啦嘛，点你一刀啦，系嘛？恨你不肥，咁啊一刀咁啊削落去。你话呢个系唔系怀恨心、亲恨心咧？呢、這个就怀恨心，呢、這个亲恨心啦。嗱，如果我哋唔杀生，唔杀嗰啲大条嘅鱼。咁我哋冇咗呢件事啦，冇咗呢个亲恨心咯。嗱，我哋持呢个不偷盗戒，咁啊可以对住呢个贪心啊。我哋凡系偷人哋嘅嘢，或者最少嘅顺手牵羊，固然都系个习惯，佢呢个坏种子，但属于呢个贪心啦。即使系顺手牵羊，佢都系贪小利。咁如果我哋持呢个不偷盗戒啊，我哋就冇咗呢个贪心啦，所以持呢个不偷盗戒咧，就可以对治呢个贪心。嗱，如果我哋持呢个不淫戒啊，就可以对治贪心与痴心，因为呢个人如痴啊，先至可以做呢个男女嘅欲事啊。系因为有贪念、有爱念啊，先至有呢个男女嘅欲事。所以我哋如果持呢个不淫戒咧，就可以对治呢个贪心，亦都可以对治呢个愚痴心啦。嗱，如果持呢个不妄语戒，咁啊亦都可以对治贪心同埋愚痴心啊。呢个又唔系咩事啊？打妄语咧， 或者咧自己冇咁嘅德行，咁啊到處咧同人哋講話自己有咁嘅德行，就話貪利貪利啊，呢種就叫做愚痴。冇咁嘅德行，話自己有咁嘅德行，咁啊就愚痴啦。嗱，咁個無非咧係想達到啊求名求利，咁就貪心咯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持呢個不妄語法，我都唔打妄語啦，我全無目的啊，我所謂隨緣到一，咁你就冇咗呢個貪名貪利之心，咁啊亦都冇咗咧呢個愚痴心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唔飲酒，就可以對治咧貪嗔痴啊。如果呢個人唔飲酒，個頭腦就清醒，唔會咧糊裏糊塗飲醉兩杯咧，又殺嘅又打咁啊，又亂嚟，咁啊唔飲酒就冇咗呢個愚痴心啦。嗱，咁呢個人如果唔飲酒咧，佢就唔會發出咧佢嗰種嘅冤恨啊。所以歷代以來，因為飲咗酒而將佢心中嘅秘密啊，乃至到懷恨別人嗰種事講出嚟咧，呢種事好多好多啦，你屬於親咯喎。嗱，咁如果唔飲酒，佢就冇咗呢個貪心啦。佢飲咗兩杯酒，飲咗個醉醺醺嗰陣子啦，佢所睇見呢個對象，或者係人，或者係事物啊，佢都有所貪啊。咁如果唔飲酒咧，佢就比較咧係正常啲啦。佢即使係知道對方無論人點樣個美貌啊，亦都一件事物點樣個好，佢都唔會懂個貪念。佢係一個守法嘅人啦，佢點可以有呢個貪念咧？但係如果飲咗酒咧，佢亂咗性啦，咁啊佢自己控制唔到啊，對於人對於物，而真係對於自己眼啊係合緣啦，即係睇得上咧，佢就去貪求，佢就會做咗一種咧所謂唔正常嘅貪事啦。所以持戒咧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咧破盡我哋呢個貪嗔痴煩惱。嗱，咁啊，其次就係忍辱啦，六度法中，第一就布施，第二持戒，第三咧就係忍辱。就係忍辱呢兩個字啊，好重要啊！我哋一個修行學佛者咧，千萬咧唔好忽略。所以古時大德講啊，佢話忍辱。第一步都佛说无为罪啊，他说出家老他人都不认为沙门啊，忍辱一法是第一无上菩提道啊。佛说无为罪，佛讲一切的无为法之中呢，以忍辱呢是为最高。如果一个出家者包括一切在家的修道者，如果老害对方啊，都不明为一个修道人啊，而忍辱系都可以啦，化解好多嘅麻烦，亦都可以增加自己呢个道念啊。嗱，例如我哋一个修行人，咁啊自己福报薄，咁啊当然冇人家地时时咁如意啦，或者斋粮有所欠缺，或者住个地方系一间烂茅房啊。咁啊，當然冇啲高樓大廈咁好啦，咁又係有所欠缺咯。或者所著嘅，咁啊都係破破爛爛，當然冇嗰啲綿羅綢繩咁好啦，咁啊亦係有所欠缺。嗱，咁如果你唔能夠忍咧，你個道心點樣盡啊？如果我能夠忍受，了解到自己呢個福報薄啊，所謂縮身冇中到福報，所以今生咧日常所用所需都有所欠缺。咁如果你能够咁样想法咧，你就唔会烦恼，你就唔会退心啦。咁你呢个道先至可以咧系修得成。所以佛为教经里边讲啦，咁佛为教经啦，就佛你就有三部经啦，就系遗留落嚟俾佢啲弟子咧，系应该受持读诵噶。咁其中一本咧，佢就遗教经啊。佢里边有一段经文，佢话忍之为德咧，佢话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。咁啊，点解忍辱咁大个好处咧？持戒修苦行都比唔上呢个忍辱。嗱，好简单，我哋持戒咁啊，讲得明白啲咧，就系克制自己。 不要向外参考、啊、例如不要杀生，当然就不要吃肉，谁不想吃呢？我因为持这个不杀生戒，无论怎样的美好的肉食，我都不吃了。那持戒呢、啊、如果没有这个忍辱力去扶持，那你这个不杀生戒你怎样持得好啊？你持得两日就是不行，吃那些斋青菜比不上，都还吃回两片好，那你就怎样的戒怎持得好呢？那一定要有这个忍辱你都辅助这个戒行，那才令你眼见耳闻都不会被这个外境转过去，不会做这个杀生，不会偷渡，不会奸淫，不会妄念，不会饮酒，完全都是这个忍辱之力扶持你这个戒体。如果没有这个忍辱力，你这个戒都是持不好的，很容易你会退心的。至于修苦行也都是出家的应该所要修的，那么处事都是苦，行住坐卧日常所需所用的都是苦。那么如果你没有一种忍辱力，你说是不是很容易被境转了去呢？那么你这一种苦行你又怎样可以修得成啊？所以说忍之为德，忍辱这种德性的好处大了，持戒苦行都所不能及了。所以我们忍辱呢，就是每一个学道的人呢，我们一定呢是要做得到啊。那么如果在这个人事上这方面来讲，那么凡是有人的地方呢都是有是非，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争执的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只不过是大小不同的。你想说这个人有人的地方没有是非没有争执呢，那么真的挺难的。那我们怎可以化解这个人事的纠纷呢，令到和和气气呢？那么也只有呢是忍辱啊。所以正道哥永嘉大师讲呢，他说从他谤任他飞，把火烧天是徒之皮啊。他说我们是黑字饮甘露啊，我出来处世做事，即使遇到有少少的逆境和困难，或者遭人家的无理的毁谤啊，我们要看开一点，这些就正正式式呢这个忍辱力。那么如果再研究这个忍辱力为什么会做得到呢，那么就是这个金刚波耶这个真空的妙理了。我们要观诸法空啊，所谓无我亦无人啊，我都不可得啊，那么从边处有这么多的是非，从边处有这么多的人人我我恩恩怨怨呢？所以我们就要忍辱啊，这些人怎样毁谤我，怎样非议我啊，我能够放得下，我能够看得开，即使说我能够收忍辱，他亦都没有法子破坏得到。那么好处什么呢？他把火烧天就逃之皮。那如果你放把火烧天，这个天这么高，那烧鬼烂他，你就即使走到全世界最高的山顶已经帮了你一程了，如果地下烧就更加距离的天远，原高我们现在走到世界上最高的山顶，那么对于这个天来说接近了一步了，高了很多了，你即使用尽全世界那些电油去烧它，你都烧不到个天，个天真的彩你是多余的，你就徒之气，你即使怎样加火油，怎样加多些火，个天你都烧不到啊。就譬如我们自己本身一个修养的人，有这个忍辱呢，无论遇到怎样的逆境啊，怎样受人家的非议毁谤，我们自己呢要修这个忍辱行啊。他说我们恰似呢是饮甘露啊，如果我听见人家毁谤我呢，好像什么呢，好像饮这个甘露水啊，饮甘露饮了之后呢身心清凉。为什么呢？若果我受人的毁谤之时，我还手 抑或還好啊？咁你就冇忍耐啦，而有個親恨咯。嗱，我家因為收忍耐，我以呢個波耶真空嘅妙理啊，所謂諸法本性空故，無我亦無人，我能夠萬緣放下，仲有乜嘢事我唔可以忍呢？咁亦都可以講啦，對方啊係成全自己嘅忍辱啊。若果對方唔揾放自己，唔非議自己，唔破壞自己，唔揾自己嘅麻煩，試問上自己又點可以成就呢個忍辱一法呢？點可以成就呢個忍辱嘅功德呢？所以我聽見人哋毀謗自己、非議自己、破壞自己啊，我好似忍金怒一樣啊！因為我呢個忍辱呢一法咧，我得到修行圓滿啊，得到修行成就啊，釋存自己嘅忍辱。咁所以佛咧亦都教我哋一種嘅方法，就話譬如乜啊？譬如有一個人送件禮物俾自己。咁自己唔接受，呢個後果啊點咧？咁啊，梗係送嗰個人拎翻轉頭啦。你送一件禮物俾我，咁我唔要啊。無論乜嘢理由唔要啦，或者唔夠交情，或者我唔需要，所以我就唔接受，唔討論呢個理論，只係討論如果有個人送一件物件俾我禮物，我咧唔接受，咁啊，梗係嗰個送嘅人攞翻轉頭啦。这个就好自然咯，就譬如啊，人哋咧诽谤我，俾我个麻烦，做我个是非啊，咁我唔接受，我忍辱啊，我能够睇得开，我能够放得下，我唔单话唔会反口或者反手打翻一锤或者讲翻一句啊，我仲自自然然咁咧，我仲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我够晒忍辱啊。咁啊，变成呢个诽谤我嘅人、破坏我嘅人、俾我麻烦嘅人咧，佢做呢种诽谤之时啊，佢自己受翻啦。啊，佢出发点想诽谤别人，但系别人唔理唔睬，你咪自己受翻咯。你反为睬佢啊，你即系化解咗佢啦。啊，佢闹你一句，你闹翻佢两句咧，佢就连本带利闹翻转头啦。等于佢变成冇麻烦添，冇罪过添。只有我自己啦，唔聲啊，我忍得落嚟啊，我放得下，我睇得开啊。佢对方做呢种诽谤别人嘅罪过咧，也只有佢自己受翻啦。就好似送一件礼俾人，咪对方唔接受啦，我咪自己拎翻转头自己受翻咯。所以忍辱一犯啊，我哋中国人造字啊，好聪明。呢、这个忍字嘅构造。就是印字在我心上，印就是刀咯，刀字加一点就印，刀印刀印嘛，那么这个印字在我心上面，即是这个心摆一把刀，你说哪一个人舒服的，家贼佬打劫嘛，都是找把刀对着那个人而已，那么你慌不慌？那么肯定是慌，但是他能够忍得下来，所以这个忍字的构造呢，都已经是不容易啊。我哋能行忍者，先至系一个叫做有力嘅大人啊，先至系一个有力量放得下、睇得开呢个伟大嘅人物啦。嗱，所以往昔啊，呢个寒山祖师就问呢个执笔祖师啊，咁佢点问咧？佢话世上嗰啲人诽谤我、欺负我、侮辱我、取笑我、轻贱我。或者骗我，他说如何处置乎，我就怎样去对付他呢？那么当时这个执笔说，他说你很简单，你只有忍他，他说你让他，你由得他，你避开他，你忍耐他，你还要尊敬他，你不要理他，那么岂不是消己？又不是，他说再过几年，他说你且看他，他说如果你不能忍得下去，他这个无理欺放人、毁放人、破坏人，从这个因果律上来讲，他有如是的罪恶之因，那么过几年看他得到什么好报应，你只有放长对眼看一下。那么当时这个寒山的祖师就问，他说除了这个办法之外，他说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躲得过呢？所以当时这个执执祖师就讲啦，他说我曾经看过呢弥勒菩萨一首偈语，咁呢啲偈点样讲呢？佢就念出嚟啦，佢话老住宝纳屋啊，淡饭就腹中饱，宝破就宝遮寒，咁万事随缘了啊！呢、这个四句形容佢嘅生活。个老住即系我自己啦，弥勒菩萨自己讲，佢话我咧穿一件咧又破又烂嘅法纳屋，即系个法纳衣。佢话淡饭就腹中饱啊，佢我所食嘅咧都系好淡薄，好清淡啊，只要食饱我肚算咯，然后乜嘢贪求啦。佢话宝破就好遮寒，佢话宝嘅破嘅烂嘅，无非就系我哋遮寒啫，天时冻啦，我哋咪着多件啦，你管佢破嘅烂嘅宝嘅啫。我话万事都随缘了啊。我话一切事情我哋随缘度人啦，唔好追求。佢话有人骂老住，我假使有一个人咧对住我嚟闹啊，骂我啊，个老住以前学系你闹得好啊，啊闹得唔错，闹得好，咁啊对方冇理由再闹你啦，咁啊化解咗啦。佢话有人打老住，个老住就指隧道啊，咁你打我踢我。无非是想打低到我啫，佢话我一打过嚟我就瞓低啦，咁啊证明你打到我啦，你不能再打咯，咁啊又化解咗咯，啊，佢话剃秃再面上啦，佢话随他自干了，佢话假设有个人吐一督鼻涕或者口水，佢话吐到我呢个面上嚟，佢话随他自干了，即系自己干，点解咧？佢如果人哋吐得口水喺你个面上，你即刻拍佢面。抹个抹啊抹啊抹干净啊，就表示你唔欢迎，我表示你反抗喎，即系我吐口水喺你面上，你快啲抹干佢啦，就表示你唔高兴啦，你反对咯，但我家连抹都唔抹，由得佢自己干啊，咁你冇理由再发火再吐多两督啦，咁又化解咗啦。佢话我也省气力啊，佢话他也都无烦恼啦，佢话我连抹都唔抹啦，都唔使出力。我悭翻嘅气力，咁啊对方应该都冇烦恼啦。我连抹都唔抹啦，你冇理由再吐多两督嚟喷上我嘅面上啦。所以他有无烦恼啊。佢话这样波罗蜜啊，就变成妙中宝啊。话呢种咁嘅忍辱啊，门咧可以到彼岸，系法门中之最妙，系法门中之最上啊。佢话若知这消息，都何愁道不了啊！佢如果你能够啊明白呢种咁嘅理论咧，你要嗰种道啊，有乜办法唔成就咧？系咪真系讲系容易啊？点真系做到咧？就唔系咁容易。所以我哋每一个修道嘅人，无论出家在家，总之系随缘道人，好嘅你都无用太欢喜啊！即使有啲逆境面前，你亦都无谓过分嘅烦恼。咁我哋慢慢嚟学，希望做到咧所谓忍辱波罗蜜啊！即使忍辱一发，能够了生死，能够到达呢个涅槃嘅彼岸。嗱，忍辱一发，主要破乜嘢烦恼咧？就破呢个嗔恨。咁因为我又唔还手，亦都唔还口啊！你话点咪点咯？咁啊，以前呢个忍辱一发，而家化解一切嘅是非，化解一切啊，就恩恩怨怨，咁就名为叫做忍辱。咁啊，第四咧就叫做精进。嗱，咁啊，精进咧就系向前用功，从来啦唔会退转，咁就名为叫做精心，叫做前进啦，绝对啦唔会有回头噶。向这个道这方面呢是勇猛精进向前，那就名为呢叫做精进。那么精进可以破什么的烦恼呢？就破那些懈怠的烦恼。那么有些人呢很闲散的，他什么都不做的，你叫他用功啊，叫他念经，叫他拜佛啊，就说多鬼鱼啊，得闲冇事唔好瞓啦，搞舒舒服服。咁为乜事咁辛苦嘅念经咧？尤其现在将近天热啦，你话到33度啊，咁就拜佛，咪满身大汗啦、 即使有冷氣啊，我咁啊一高一低咁樣瞓都係辛苦喎。中間唔好瞓下覺啫，唔好舒服下啫。嗱，有好多咁樣嘅人噶，咁所以咧，呢個精進用功向前不退轉，就係道破咗呢個鞋台散漫嘅煩惱。嗱，咁啊，從前有個叫高宗妙祖師啊，咁佢老人家在呢個宗門下呢個禅宗嘅祖師裏邊啦。咁啊，亦都系一位啦，高僧大僧出类拔萃，好有名望嘅高僧。但系佢未曾成名之前啊，即系未曾开悟之前，咁佢亦都系参学啦，咁亦都要用功啦，亦都要学习啦。佢一生人最大嘅毛病就瞓觉啊。咁啊，佢练两下瞓或者打坐咧，佢就黑眼瞓噶啦。咁黑眼瞓啦，你就成日坐住都冇用啦。我哋打坐就系用功啊嘛，就要参究啊自己个话头。所谓父母未生以前，谁是系我啊？如果念佛啊，个念佛是谁咧？边个系我能念佛咧？咁就参究自己呢个本来面目，咁啊叫做参禅，叫做打坐啊。点解佢一参一坐就瞓觉？咁啊，但系佢老人家都好有决心啊，咁啊时时都系咁样。所谓用功用唔上，成日想瞓觉，咁佢就想个办法咧，就嚟对付啊呢个睡魔。咁佢都谂到好妙啊，所以佢就高峰妙祖啊，佢走上个高山顶。咁啊，高山顶仲有啲平平嘅地方啊，咁佢就走到最边边嘅地方嚟打坐，等于话唔好中眼瞓啦。一中眼瞓咧，霎时落佢必死噶。咁佢哋走到呢个高高个山顶咧，个山顶咧最边边嘅地方嚟打坐。总之闭埋对眼都唔好望落去下边噶啦，一望个心都寒意，好高嘅。咁佢就打坐，但系始终咧仲系个睡魔啊强过佢。咁佢坐坐下咧，初初都话警惕下啦，啊留心啲啦，坐多两坐咧，始终黑眼瞓。于是一中，咁啊装咗落去就死啦。等到个人已经嚟咗个山顶啦，成个人跌落去啦，佢冇法子唔提起精神啦，嗰阵时实精神啦，嗰阵时佢谂下人都已经离开个山顶啦，向下堕啦，呢次想唔死都唔得啦。佢正在咧觉得自己呢次实死啦，他觉得好似好温暖，好似有个人抱住佢咁样，佢打开眼一睇，系边个啦？原来就韦陀菩萨啦。咁啊，佢就问阿弥陀菩萨啦：，佢你点解你捧住我咧？佢话你啊，发起一念嘅道心，佢用呢种咁惊险、咁下决心嘅方法，宁愿死啊，都唔向呢个睡魔刻薄。佢话你呢种道心啊，我应该都要扶持你啊。所以当你黑眼瞓一跌嘅时候咧，佢话我哋现身，咁啊就绑住你，咁啊你咧就唔会跌死，仲可以收啊。咁佢到呢个时候啊，佢个心咧就高傲啦，我唔怕啦，有乜事咁佢做菩萨就会护我个法啦，个心啊高傲咯，点知高傲心一起咧，咁亦都系修行嘅障碍啊，修行人唔能够有高傲啊，唔能够有自大狂啊，咁佢一有咗高傲心啦，我同菩萨即系话，佢话我从今以后啊，再不护你个法，即使你再次打坐跌死，咁啊我都唔再护你啦。咁啊，将佢一绑就绑翻上个山顶。咁啊，高峰妙祖咁啊，弊啦呢事，连韦陀菩萨都唔扶持自己啦。咁啊，肯定系再黑眼瞓就死定噶咯。都好啦，佢话我一定要开悟，一定要打赢战胜啦呢个睡魔。即使韦陀菩萨唔扶我嘅话啦，我仍然要精进，不能退心啊。咁佢又坐翻咧，原来呢个山顶最边嗰个地方，点解佢坐咗冇几耐咧？咁佢又黑眼瞓咯，咁一中又离地啦，又跌落个山坑里边啦。咁啊，当佢离地下堕嗰阵时，就个弊啦，嗰就知佢清醒啦，肯定清醒啦。已经个人咧下堕跌落去啦，有乜法子唔清醒啫？咁你仲系菩萨都唔负我法啊？你即系死定啦！佢刚刚谂紧呢个问题嘅时候咧，佢又觉得啊，好似有个人咧抱住佢，又好温暖咁啊，自己咧唔会下堕啦，唔会再跌落去啦。咁佢又打眼一睇，又系韦陀菩萨。 我就讲好差啦。佢你都话过唔扶我嘅法，唔扶持我噶啦，点解你呢次又再扶持我呢？我咪同菩萨讲啦，佢由于你一念精进，你而不畏缩啊！你即使明明听我讲佢一句话，永远唔扶持你啦，但你宁愿咧再跌落深坑跌死，你都唔会畏缩啊！仍然系精进。佢话即使呢一年嘅精进心啊，唔肯退啊，佢话我都应该要负责啦，去维持你啊，所以我再现身咧嚟到咧保住你。咁啊呢次咧，我就佢又将佢放翻阿山顶啦，放翻原来嘅地方啦。佢呢次咧唔高傲啦，呢次真系精进啦，真系咧勇猛啦。咁啊结果咧就俾佢开悟。由于佢开悟咧，系坐喺呢个山顶最高嘅地方而开悟啦，所以后人就叫做高峰妙祖师啊，妙就系佢自己呢个名嚟嘅。高峰咧就系最高呢个山峰，佢喺呢个最高嘅山峰啊，明月都要战胜呢个睡魔，行呢个精进嘅修行，所以合埋叫做高峰妙祖师。呢个就叫做精进。就是到了呢、这个鞋彩三万的烦恼、啊、亦有一种呢就是波州三昧、啊、很多人呢就听过、啊、其实香港亦都有很多位法师早年呢都曾经做过这种功德的了。为什么叫波州三昧呢？就是法定以九十日为一期，九十日为一期，即是三个月，无论个月大月小，九十日啦。咁佢点样修法呢？系一间屋啊，其他间屋里边咧，在呢九十日之内唔准坐，当然更加唔准瞓啦。咁啊点咧？只系行九十日，嗱咁啊照你一定跌到啊，冇理由唔扑啊！真系啊！你话行得几行，就算一两日挨灯啊，到咗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日咁时啊，咁啊行唔瞓觉，又唔准坐，佢紧扑嘅，所以为着咧免佢扑而受伤，所以行波州三昧法嘅法师咧，佢就梗系喺个屋顶嘅当中啦，即系一间屋嘅当中，喺个屋顶咧绑一条好稳阵嘅绳，或者咧一条铁链，咁啊蹬落嚟。登落嚟咧，到到佢本身嗰个人啊，嗰种嘅高度，即系到到咧呢、这个胸部咁上下掉落嚟啊，咁佢就绑住一个咧所谓三角嘅框框，三角形嘅，咁啊呢个尖尖咧佢就绑住啦，咁啊底下呢个角两边角射开啦，咁啊打横啦，咁即系等于话咧，佢行到嘅人咧好疲倦啦，或者想要休息一下啦，既然又唔准坐，咁又唔准瞓，咁啊点咧？佢就将啦呢个人嗰两只手咧就搏住咧喺呢个三角呢、这个框框角嘅地方，就由于呢条系链，你个人咁重啊，咁而且咁疲倦啊，又咁辛苦啊，咁你搏咗落去咧，佢梗系摇摇摆摆啦，一个就系链嚟啊嘛，唔系一条硬物啊，系活动一条链一条绳，咁呢个人咁重啊，咁疲倦啦，咁啊搏咗落呢个三角箍箍嗰度咧。你梗系咁啊摇摇摆摆，冇法子定下嚟啊！咁啊，亦即是话咧，用呢种办法，咁啊对付呢个睡魔。即使你黑眼瞓啦，好攰啦，你都唔瞓得几耐，因为佢摇摇摆摆，摇摇摆摆，咁啊令你咧，咁啊略为啊瞌一瞌，或者唞一唞咧，你仍然打起呢个精进心，咁啊照样咁样行啊！咁啊，當然有個人照顧佢啦。佢每日咧所應要用嘅、食嘅、飲嘅，咁啊有個人發心咧，佢負關啊，就扶持佢。咁啊，初初兩日就黑眼瞓啦，佢就可以用呢條繩啊、呢條鏈啊，吊住嗰個三角框框咧，咁啊扶一下、揼一下、搏一下，就可以解決咗佢呢個睡眠，令佢精進啦。但系行到四五六嗰几日咧，即系一个礼拜将近要完啦，佢只脚系肿啊，因为佢冇得坐冇瞓啊嘛，佢呢个法定系咁样啊，咁啊成日咁啊廿四个钟头不停咁啊行啊，当然佢唔会走啦，佢慢慢咁嚟经行，同埋心中念佛或者口说声念佛，咁啊行多只脚会肿啦，咁啊佢肿都好啦， 佢亦只有扶住啊呢個三角框框咧，咁嚟到扶住下，咁啊唞下，咁咧如是者咧就係九十日不停，就九十日之中啊，就係咁樣咧行，唔坐唔瞓，咁啊立定一個決心，即使點樣跌死。即使怎样啊，挨眼瞓啦，系挨死，即使有生命危险咧，佢都唔会退心，一定要保持呢九十日咧，要圆满咗佢。咁就唔系叫做波州三昧啊。咁啊，早期即系一九五零年代咧，香港亦都有好几位法师咧，曾经咧系行过呢个波州三昧。嗱，咁啊呢准咧就叫做精进行道啊。主要就是破除我們這個山脈，破除我們這個懈怠的煩惱。第五呢就是禅定，那麼禅定呢就是從戒起，那麼如果這個人持戒，個心就梗係散亂啦，想東想西，又想去邊度玩，又想去著乜，又想食乜，因為冇啲戒律範圍住佢噶嘛，咁個心咧只有散亂，冇法子能夠靜下嚟。嗱，咁如果呢個人持戒啊，佢就冇咁多雜念啦。除咗清水豆腐之外，仲有乜嘢好食啊？一杯清水清茶，仲有乜嘢好飲啫？啊，咁啊一張單人獨睡床，仲有乜嘢好地方去瞓啫？咁佢嘅生活咧就簡化，咁啊生活簡化嘅心咧就能夠靜下嚟。咁呢種就叫禅定啦。咁啊禅定啊，就係對住乜嘢嘅煩惱咧？就係對住呢個分層，亦都係等於話咧，對住我哋嘅心咧有所散亂啊。咁呢種就叫禅定嘅功夫。所謂因界就生定啦，咁啊由定先至可以發慧。慧咧即係智慧，咁啊即係第六種，即係六道中最後一種，就叫做波野。嗱，咁啊波野本來就係印度話，因為有好多嘅意思，所以就不翻而保持呢個波野呢個發音。嗱，如果真係要強而翻譯啲咧，只能説嚟叫智慧，但係咧智慧呢兩個字咧，唔能夠代表呢個波野究竟嘅意思。因為用智慧，中國呢個智慧兩個字咧，凡呢個人聰明，或者發明一樣嘢，所謂前所未發、前人所未有嘅，咁都係講佢嘅智慧喎，即係我哋聰明咁嘅意思啦。佢若無聰明智慧咧，佢點可以發明一樣嘢啊？所謂前人所未發、前人所未做嘅咧，一定要佢有智慧先至可以發明。嗱，今時今日個科學昌明。无论是医药以及交通啊，咁啊俾我哋嘅人类都好大个方便，好大个好处。但系有好处咧，咁亦有坏处噶嘛。世间法都系相对待嘅，世间嘅智慧咧冇绝对嘅，一定有对待。例如啲飞机，咁啊今日真系好方便啊！我哋只要有能力买张飞机票。咁啊，廿零個鐘頭就可以環遊世界一周啦。咁啊，總算係環遊世界啦。呢個幾容易呢？如果比之往年啊，坐船咧都要坐唔知幾多個月，先就可以兜個大灣環遊世界一次。嗱，今時今日咧，廿零個鐘頭就得啦。嗱，咁雖然俾我哋個方便，但係亦都俾我哋好大個禍害啊！如果我啲战斗机、嗰啲轰炸机、嗰啲载火箭嘅飞机，咁啊真系佢一个唔小心啊，或者跌得个落嚟，我哋就系咁噶啦。咁啊，俾我哋嘅人类咧，就有好大个祸患啊！等于话世间嘅智慧咧，就唔系绝对安全，就唔系话绝对100%个好。嗱，例如呢个医药。的確咧，係今時今日咧，對我哋嘅人嘅健康咧有好大嘅補助。但係亦可以講後遺症啊！嗱，再藥嘅本身固然有份量多食會發生問題，會中毒。嗱，就唔講中毒呢方面，講呢個人嘅壽命咧長咗啦，人嘅健康好咗啦，壽命長咗啦，咁啊亦都有好多呢個老年人嘅問題啊，甚至話個個退咗休，咁有排都唔死喎。 咁啊，但系呢班人咧，你都唔容易善后佢啊，带来呢个社会一个好大个负担啊。咁所以世间法咧，有利就一定有害，几叻都系智慧，但系波耶一法。只有利而无害啊！我哋每一个人能够真正依正呢个波耶去行事，咁啊就保证你咧了达诸法本空，空故冇执着，冇执着之故烦恼啊，就自然就得以降伏啦。咁啊，烦恼降伏到此有乜办法唔解决咧？有乜办法？